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着，你为我花花似梦。 只因此生此情有

全心全意。 之途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